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也可以在家听来自世界的音乐，也可以看奥运的转播，是不是这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02。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哆啦 A 梦，那以前也叫做机器猫。流行的，要知道这音乐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今天北京乐广播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北京乐广播 FM974 28年致力于深度推动华语流行原创音乐，当然还有古典音乐了。那在今年的全新重磅企划的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带领大家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的好音乐的习惯。那本周期的呢 这个呢已经揭晓了，相信大家呢在这个周期的全天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就是 FIR 飞儿乐团。那在今天的飞儿乐团做客北京音乐广播全天打卡音乐广播直播间，在古典流行中呢还将送出福利给大家，那就是费加洛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费加洛费洛加修复窗价值499元的菲洛加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加天猫旗舰店正式开展88 VIP 超值满减活动，满300减50，满699减120，十千大补面霜、360眼霜等你拔草。欢迎全天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回到今天古典流行的内容，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哆啦 A 梦当中的音乐，是不是想到快乐的童年？日本的动画连载就是很长时间。其实我还记得在哆啦 A 梦当中有这么一集叫伴我同行啊，讲述的是机器猫陪伴大雄80年，在大雄临终前，他对机器猫说，我走后你就要回到属于你的地方去吧。机器猫同意了。大雄去世后，机器猫用时光机回到了80年前，对小时候大雄说，大雄你好，我叫哆啦 A 梦，人生若只如初见。当然这只是后面的一个杜撰，当然还有不同的方式，这动画片当然还没有结束。尽管曲折者，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菊池俊辅的哆啦 A 梦的主题，已经在今年4月24号去世了，而音乐是他，而至于哆啦 A 梦的作者，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藤子 F 不二雄，他们其实是一对组合，最主要的创作者是藤本弘，虽然也不在，但是哆啦 A 梦继续还在持续，就像很多的动画连载一样。柯南，那我听到有这样的朋友这样说，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柯南，等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还在看柯南，可是柯南还依然是小学生。这个其实也是童话动画带给人们的是不变的那颗心呀。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其实从日本音乐开始，我们也来听听，因为8月8号东京奥运会即将告一段落落幕了，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也听听曾经的那些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奥运音乐和来自国外的声音。 哎，我看大家在说，哎，今天什么主题？一开始听到的哆啦 A 梦，有些意外。今天是有关于体育和奥运的音乐，或者说还有和日本有关的音乐。所以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哆啦 A 梦不是也很正常吗？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纯音乐版本。刚才的这一首蝴蝶夫人，那你可能说，哎，这和体育有关系吗？有啊，在2002年非法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呢，这首《晴朗的一天》是 Oprah Baby 来演唱的，也是作为一个当时呢非法世界杯在世界各地都有官方的主题曲，这一首呢也是作为闭幕式的主题曲唱响的，《晴朗的一天》。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前两天呢和大家也一直分享过几首奥林匹克号角的主题音乐，作曲者是美国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这是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创作的，而这一段呢是奥运号角的梦想与主题音乐。其实呢，在很多作曲家都创作过奥运音乐，但是约翰威廉姆斯我们都觉得非常经典。但是他之前呢也有面临的困境，就之前由法裔的美国作曲家叫做雷昂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号角的梦想也被选用在奥运会当中深入人心。那所以呢，在约翰威廉姆斯在想自己怎么样的创作不同以往，这样我觉得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这首作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不只是一位电影音乐作曲家。很多人觉得像奥林匹克号角那首作品是奥运会的主题曲，其实并不是，这只是1984年约翰威廉姆斯为第23届奥运会而创作的。但是由于这首作品非常的有名，从1984年之后，其实几乎每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或者为运动员颁奖仪式上都能够听到这首作品。我觉得在这号角中也听到了运动员为之拼搏的精神啊。 make a big noise playing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Got blood on your face,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out.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n old man, poor man, pleading with your eyes, gonna make you zombie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big disgr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Everybody, 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All right. 听到了吗？刚才的时候，那首来自 Queen 乐队的 We Will Rock You， 当时是1977年 Queen 乐队在英国伯明翰的便利大厅演出的时候，全体的观众都积极回应，并且回应演唱跺脚。于是呢，吉他手贝莱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创作灵感，在1977年10月7号以单曲形式发行。在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首曲子将来被广泛运用于体育赛事。是的，很多的赛事还有他们的那首我们是冠军也都是在这样，没有太多的激情，太多的互动，太多的人想加入这个没有跨越着种族跨越国界的音乐的语言。体育也正是体现了这种精神。那像在1994年这首曲子还被选作美国世界杯的主题曲。而接下来越来越接近我下面要聊的皇后乐队的这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 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 I'm just a poor boy. I need no sympathy. 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ronto of a man. Scaramouche, Scaramouche, will you do the Fandango? Thunderbolt and light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Figaro. Magnifico! Oh, I'm just a poor boy and nobody loves me. He's just a poor boy from a poor family, sparing his life from this monstrosity. 下半时段的时间都不够，更不够听完这首曲子，何况下半时段还有很多要跟你说的。这就是著名的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不得不插话，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 Queen 乐队在这里面展现的音乐是多姿多彩的，集华丽摇滚、前卫摇滚，尤其是古典音乐、重金属为一身。尤其是刚才我们听了妈妈咪呀，还有中间的伽利略、费加罗的婚礼，还有包括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前两天还给大家播过为城里的大忙人让路，都具有着浓厚歌剧色彩的音乐和摇滚。他的风格无疑是有着那种开创性、广阔的音乐，没有界限。不得不放下这首作品来听，其实前两天也和大家分享过的这首作品。 Barcelona, Barcelona.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式原本要用的音乐《巴塞罗那》，原本是这届奥运会的主题曲，但是由于 Freddie 也是曾是 Queen 乐队的主唱，在1991年与世长辞，临时取消了这个决定。卡巴耶本人也决定拒绝出席巴塞罗那的奥运会。好了，古典流行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再和你分享卡巴耶的故事。 曼妙的脆白上油萌发了新生的枝头，设计灯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祖先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世界的尽头，万物从小 被赋予了新的丰饶， 直到世界的尽头，太阳美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世界的尽头， 世界的尽头， 直到去骄傲， 直到世界的尽头， 建造， 建造， 空间。

古典流行下半时段14:33，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来看看，有很多朋友说了，在其实本周一直有一个活动，是不是在古典流行中有这个游戏？在这周活动还真是不少，那就是东京奥运会即将闭幕了，但是我们这周呢依然有一个活动和游戏，就是一首曲子《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挑战每周的每一天的下午的第一首。而且呢，这首歌呢必须跟每一首每一期节目的主题都有关系。像第一天我们听过了阿瑞奇和阿巴豆的故事，第二天讲述的是阿根廷的音乐和风景，第三天呢来自于电影音乐阿维塔，第四天呢来自于音乐剧的阿维塔，而第五天呢这个版本其实也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版本，但是不是在电影当中，是之后安杜罗拉的微博给麦当娜发行了一张专辑，其中的麦当娜自己呢演唱了不同风格的几首，有人说这回是 disco 版，这还是麦当娜的演唱，只是有了更多的融合。那今天呢，其实我想说奥运会即将闭幕，在周五的时候呢，古典流行跨界分享了从摇滚到古典，从爵士到古典的这些音乐动感热血与音乐的结合，所以这首其实让你感受到了摇滚与交响融合的音乐与节奏了。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来听听哪些音乐和体育有关。上半时段最后我没有听完这首巴塞罗那，听着这首曲子呢，我想和你继续聊聊这首歌呢。其实在1992年奥运会尚未开幕的时候便红遍了世界，而这种摇滚和古典的巧妙结合，也是营造出了一种恢宏又磅礴的气势。而这首歌其实在上周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这个是 Freddy 与著名的女高音，也是 Freddy 的偶像，来自于西班牙的著名女高音卡巴耶的演唱。而说到卡巴耶，其实在本周的节目当中一直没有单独来得及听听她的演唱，我也给你带来了一段她的完美的女高音。这首是来自布奇尼的歌剧《燕子》当中的选段《罗雷里的美梦》。 是不是美妙到了极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卡巴耶演唱的不经意的歌剧《燕子》当中的罗莱里的美梦。说到这位女高音，一直也没有来得及介绍，她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出生于在这里，所以由她演唱那首《巴塞罗那》再合适不过了。当然，这不是因为 Freddy 找到她一起来发行那张专辑出版的《巴塞罗那》的原因，因为卡巴耶一直是 Freddy 的偶像。我们也从皇后乐队的很多的作品当中，还有 Freddy 的作品当中，听到了那种对古典、对歌剧的崇尚。而说到卡巴耶怎么样来证明呢，虽然不是希望由卡拉斯来加持，但是真的有这样的对话。当年女高音玛利亚卡拉斯被问到有谁最有实力可以超越她的歌剧唱响成就的时候，玛利亚卡拉斯不加思索地回答，直接回答，她说只有卡巴耶。是卡巴耶不只是一位歌手，而且不只是位歌唱家，而且他是唱作俱佳的歌剧红伶，他的艺术舞台上的感受是非常不同的。在 Freddy 发行了那张巴塞罗那的专辑的时候，其实是他与卡巴耶特地定制然后合作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作品，其中巴塞罗那就是主打曲。而在这张专辑中其实还有一首日本歌曲，也听出 Freddy 对东方音乐文化的崇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 Freddy 与卡巴耶的合作，这首日本歌。 Power of a stranger inside me, a force of magic surrounds me. This fountain within me is overflowing. Peaceful and inviting, beautiful and enticing. You are king. My morning with a smile, a magic power from the seas, born in a mill breeze, royal friend, my guardian angel in the sky, you serve me well, and these years, greeting with both hands, trusting with no fears, till the end. 心の友、おい君 影忍んで、あまりにも 很喜欢日本和东方文化，他其实出名在 Queen 乐队的时候也是在日本开始向全世界开始出名，所以对于这样的东方文化对他们来说意味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首歌当中其实听到 Freddie 的有些唱腔啊，就是他自己单独的和音唱腔，这就让我想到了很多日本后来的一些游戏，甚至动漫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音乐，包括川井宪嗣为写的《傀儡谣》这样的音乐的音质，只能说是音质，让我想起了这些。其实音乐和文化都是相互影响的。接下来听的音乐，我想用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刚才麦当娜这个版本的纯音乐版本，就是在本周做了这个游戏，也想让大家感受到这个音乐可以代替语言，在语言可以停止的地方是音乐出现的地方。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以有不同的版本，为不同的主题，所以在本周也是古典流行挑战一首歌来出现在每天打卡在古典流行的节目当中。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有点桑巴版本，你看有些中东元素融合在这一首不一样的阿根廷比我哭泣。那在奥运的历史上的很多的音乐其实都是不同的，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奥运的音乐呢？其实这首曲子我发现很少听得到，哎，分多了，还是依然要插话，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啊。这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的主题音乐 ，Survival。这样的音乐融合了古典摇滚，还有部分的爵士。哎，说到爵士，其实，在开幕式上啊，你还记得吗？前两周的开幕式，一位日本音乐家也是让很多的音乐人惊讶了，他是谁？上原广美。这里我们听到就是上原广美演奏的光谱。他的爵士音乐，他的演奏，他的创作。但其实我也想说，我国也有一位音乐家，他的演奏的速度可以堪比上原广美。他是谁？我带来了他的演奏版本，羽佳，王羽佳。 个网络的版本不够清晰，不如我们来听听这一版的闲聊布尔卡，无比的技巧。想到1960的对决来着，是上原广美与王羽佳的对决吗？看来今天古典流行只能是杂志式的了，因为在199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其实让我们惊讶的是有100架钢琴出现演奏了这首蓝色狂想曲。小象丁香这几次发言说的都特别好，他说在网上看过卡巴耶大师的课，大师就是大师，控制力好强，还有卡巴耶和女儿的合作，有血缘加持的艺术有了更多的温情。哎，说到卡巴耶，那我想说在1991年他和 Freddy 合作那首作品的时候，我们听到录音是卡巴耶58岁那年是演唱了这首作品。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音乐是融合的。节目最后要给你带来这一首，因为我在想闭幕式的时候会听到约翰列宁的这首吗？ Merry Christmas, The world is over. So this is Christmas, And what have you done? 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其实我要插一句，今天也北京音乐广播有特别活动，飞儿乐团全天做客北京音乐广播，那在今天古典流行中也送来福利给大家，那就是菲洛嘉变美大礼包，价值349元的菲洛嘉修护霜加价值499元的菲洛嘉玻尿酸精华。法国高端抗衰老品牌菲洛嘉天猫旗舰店正开展88 VIP 超值满满活动，满300减50，699减120，十全大补面霜、360眼霜等你拔草。今天是杂志性的古典流行，就是想通过这些音乐，同频率一样，祈求世界的和平，祈求尽量少一些灾祸。祈求健康，音乐没有国界，体育也没有界限，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五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秋风起，胃口开，立秋到，贴秋膘。在8月5号至8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为家人们准备了熟食大礼包。全场熟食立减20元，新客户再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